扑啦飞扑啦追相随花蝶飞花蝶飞引你一起人却而西北扑啦扑啦飞扑啦追不回花蝶飞花蝶飞花蝶飞花蝶 微凉，告白的话还在耳边荡漾，寻找爱的路上也许漫长，你的泪交给我收藏。我们一起飘过海洋，有哭有笑，记忆闪着光亮，停下脚步是要牢牢记下 酒，今朝醉，到

地心引力，恨自己没出息，想你想你，全宇宙昏天暗地。你好再见，对不起，今天好天气，却不敢说爱你。晚安抱歉，没关系，明天星期几，要不要装运气？相信我会爱你，痛苦甜蜜，我想你得到的。Ooh,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感觉犹豫，我想见你很早。说不出口， oh, oh, oh, 好想求救， echo echo， 想牵手就挥着手，话不再守候，却说不出口， echo echo， 想点着吹哑口。第二次遇见你，鼓起勇气，可不可以喜欢你？可惜我太心急，胡言乱语，我不可以喜欢你。你好再见，对不起，今天坏运气，希望你别介意。明天一定没问题，重新说一句，我真的喜欢你。Boy， 相信我会爱你，痛苦甜蜜，我不想你得到。Ooh,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但却犹豫，我想见你，说不出口， oh, oh, 好想求救， echo echo， 想牵手就挥着手，话不再胸口，却说不出口， echo echo， 想点着吹哑口。 见不拆好吗？ Ooh, baby boy， 相信他会爱你，痛苦甜蜜，我想你得到他。 Ooh,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感觉犹豫，我想见你，说不出口， oh, oh, 好想求救， echo echo， 想牵手就挥着手，话不再胸口，却说不出口。 FM 九九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就这样被你征服，还下你残酷。 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